再一次进入副本需要等一段时间。安宗叼着烟，准备去一次厕所。看着厕所里的镜子，忽然发现自己的头发又长了不少。说起这头发生长的速度，那实在是太夸张了。他记得自己明明前几天刚刚去剪过，难道这是要他去剃一个寸头？想想也并无不可嘛，这样说不定看上去更男人点，就算被人嘲笑像劳改犯，也好过被误认为是女人呢。如此仔细地观察着自己，便感到自己的身形似有消瘦的迹象，但是出来后踩在秤上称了一下，不但没轻，反而还重了一点。看来这一切还得归功于白蚁的伙食改善计划。随意打开几个网页，发现内容极其无聊，丝毫没有能够引起兴趣的东西。他吸了口烟，大脑里忽然又想到那个所谓的局。安宗现在对此已经没有什么恐惧和不安，反正没有怪事就没有威胁。安宗思考问题的原则向来是能减则减，不会将其复杂化。于是抱着娱乐和以后有机会与白蚁聊天讨论增加话题的目的，开始在网上查找有关那个局的线索。安宗和白蚁不一样，白蚁找线索是靠书本靠古籍，他则是直接百度谷歌加雅虎去搜索，网络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线索库。快速地输入了所谓的四苦，但是无论如何也搜不到真正有用的东西，于是变换了思维角度，敲了八苦继续去搜。这一次果然跳出很多东西，然而点开一看，发现和他预见的事情没有丝毫的联系。仔细想想，也可能是搜索的渠道有问题，没有找对门道。白蚁到了傍晚才出现，正巧看到安宗在查阅这方面的资料，看了安宗几眼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习惯性的坐在安宗身后的位置上看书。安宗上网查了半天，只查到一些笼统的东西，明白了这是佛教或者道教中所说的世人必然会承受的八种苦难，但是他跟所谓的局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。人人都会受苦，那还有什么好查的呀？最多也就是对宗教知识来了一次扫盲罢了。既然网络无法给他答案，自然去找能够解答的人，比如白蚁，他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核心问题。安宗扭头喊了两声白蚁，白蚁抬起头，面带疑问地看着他，直看得安宗心里发毛。 哎，还记得前段时间你和我说的那个局吗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毕竟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，我想我有权利去了解。 白蚁没想到事隔多日他才开口提起这件事，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。略加思索后，他合起书，却只是看着自己的手发呆。安宗没有继续催他，等着他主动跟他说。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后，白蚁终于抬起脑袋说， 这的确算是一个局，但与其说是局，不如说是一种诅咒。 听到诅咒二字，安宗的背脊无端升起一股寒意。诅咒总是让他想到恶鬼，想到日本的恐怖片《咒怨》《午夜凶铃》，这种完全是等死的结局，比判死刑还要让人难受。他有些不能理解， 不是说是局吗？怎么变成诅咒了呀？哎，大哥，你给我说清楚点。 你认为诅咒就一定会死人？你别打岔，听我说完。事实上，你的霉运算是到了让人十分惊悚的程度，这一点连我都要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因为你遇见的是在过去只有修真的人才会去碰的八苦祈念阵，人家碰那东西是用来得道正道，但对于你一个凡人来说就变成了匪夷所思的诅咒。而且你本身就很会吸引那些怪事。 天书？他在说天书？不，他是在说书，什么修真什么得道， 再这样下去，我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要扯上蜀山群侠传了。 安宗抽着眼角，但是又不能打岔，只能继续听他说下去，否则按照白毅的个性就很难再让他开口了。安宗抱着双臂翘着腿， 哎，照你这么说这个东西没什么危险，那你当初那么紧张干嘛？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，不过这个阵法是修真者给自己的最后一个考验，当他五谷皆毕后，就是要迎接这个阵法。此阵法共分八个阶段，是用来破除人世间的八种苦难，最后达到无我无相，凌驾于六道轮回之外的境界，说白了就是成仙了。 安宗越听越精彩，玄幻小说向来是他的爱好，但是没想到白毅突然停顿，看着他的脸，安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傻兮兮地摸了摸脑袋。 故事很精彩，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白毅皱了皱眉头，对他的态度大为不满。安宗连忙正色看着他。白毅摇着脑袋说，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是这个阵，因为这个阵只有对修真到最高境界的人才有效果，否则被凡人遇上岂不是徒增麻烦。其实这种阵只有修道之人才能开启，如果无法承受也会由他们自行结束，只不过前面所经过的一切都会作废，这是非常严苛的一种修行。但是这个阵居然会被你给碰到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过既然已经平安无事地过了四阵，还有四个，咬咬牙说不定挺过去，你小子就有仙骨了。 哼，仙骨？大哥，那按你这么说，这个东西属于高端才玩得起的，老子我一个肉体凡胎，你让我怎么熬啊？而且人家有办法停，我喊停他能停得住吗？ 白毅并没有反驳他的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白毅这样的态度让安宗有些心虚，本来还指望他能够搭把手，但是现在看来这件事还真是玄之又玄。安宗转念一想问道， 哎，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破除过这个玩意儿呢？除了所谓的仙人。 白毅摸了摸下巴，翻着白眼思考了很长时间，他也就这么等着。最后白毅终于把眼珠翻下来开口说， 不知道，我记忆里没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怎么会碰到你身上呢？不过应该不会有多大麻烦的。 安宗感觉这小子还有事情在瞒着他，于是依然不死心地问道， 那你能不能算出来接下去的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？ 白毅又露出一贯鄙夷的眼神，摇着头道， 你当我是算命的？不过你如果一定要推算，这个倒真的可以算出来。 说完白毅拍了拍安宗的肩膀，示意安宗和他一起走到写字台旁。他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，然后又拿出一支笔，翻开书指着其中一段说， 这里面写的是佛教中的八苦，其实道教亦然，只不过在最后一苦上有区别而已。所谓的八苦你可以看作是一个直线过程，他们是陆续发展的。比方说一个生灵生而为人，所以会病，接着会老，然后就是会死，这其中会有爱恨离别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等各种苦难，但是总体来说依然是有一定规律的。所以一般的修真者，他们第一个会是生，体验十月胎育之苦。 安宗听到这里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，于是打断白毅的话并提出疑问， 哎，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我第一个遇到的应该是生之苦，但我并没有体会到什么怪异的十月胎育苦啊。 白毅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疑惑地问安宗， 你过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被长时间困在一个狭小通道里的经历？可能类似鬼打墙什么的。 安宗努力思考了半天，鬼打墙他是遇见过，但是像这样的还真没有。于是摇头道， 没有，如果我遇到了我会记得的。你想想，这种情况肯定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 不是说能忘就能够忘的。 白毅一时间张着嘴巴啊了半天，好像没有猜到他会如此回答，接着又自言自语地嘀咕了半天，最后又不死心地问道， 你确定你没遇见过？ 安宗也不回答，抿着嘴巴看他。白毅终于认命地低下头叹了口气，皱着眉头在纸上写了八苦，然后在上面反复地画着箭头，但是又马上否决般地划掉，重新画上其他箭头，接着又有一些安宗不明白的字出现在上面，他时不时地敲敲笔杆，又把那些东西划掉，